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一觉无梦，林殊神清气爽，但他醒来的时候遇到一点小麻烦，他发现自己把月定堂压在身下，确切地说是一条腿和胳膊横过对方身体。月定堂的睡衣襟口被大片扯开，露出下面的胸膛。林殊有点懵，扶着脑袋努力回忆昨晚到底发生了什么。敲门声正好响起，他想也不想就说了句进来。推门进来的姐姐林瑶看着眼前这一幕，先是愣住，然后陷入沉思。 你对定堂做了什么？ 我能对他做什么呀？我喝醉了。 孩子都是别人家的好，就像月春晓看林殊怎么都觉得顺眼一样，林瑶看月定堂也给予了比看林殊更多的信任。在他看来，如果这两个人一起出什么事儿，那总要有一半以上是林殊的责任。毕竟月定堂是那样稳重靠谱，端庄严谨。月灵两个人少年时期鸡飞狗跳的针锋相对，在许多人印象里已经远去，如今定格的却是一方得过且过，另一方事业有成的现状。林殊倍感冤枉，却无从辩解，活像窦娥面对冤情，只能盼望来一场六月飞霜吹醒他姐。但林瑶并不想听他解释，在月定堂醒来之前，他就避嫌离开房间了。林殊盯着缓缓睁眼的月定堂， 喂，你昨晚对我做了什么？ 月定堂看看自己大片敞开的衣襟，再看看睡衣严丝合缝的林殊。 你不觉得说这句话有点恶人先告状的意思吗？ 我昨晚喝醉了。 老话说得好，酒后乱性。 岳长官，您这张嘴放在过去前清时期可以去当送棍了。 林殊起身下床，宿醉后遗症，头重脚轻，还有点飘。他动作比往常迟缓一些，似笑非笑，回头嘲讽。岳定堂想想现在把人扑倒，将言语付诸实现似乎不太可能，林瑶还在外面等着。 我这些嘴上功夫都是跟你学的，多亏你读书那会儿不断挑衅，也间接鞭策了我。 他淡淡回嘴，顺带欣赏对方在他眼前换衣的风景。林殊慢半拍发现不对劲的视线，裤子穿一半蹦跶到盥洗室去了。岳定堂一笑，这才慢悠悠起身换衣裳。呢子大衣和西装在壁炉边上挂了一夜，大都干得差不多了。岳定堂琢磨要不要去学校之前先回家洗个澡，换一套新的。他有些许洁癖，总觉得衣服干了也还是被雨水弄脏的，穿在身上别扭。客厅里早餐已经做好了，油饼豆浆。林瑶坐在桌边发呆，见他们出来起身掩饰做出忙碌的假象。 我吃完了，出去买菜，你们慢慢吃啊。 哎，姐夫呢？上班去了。 他一夜没回来。 啊，姐，你别着急，我吃完饭马上就去找人。 算了，找着了又能怎么样？回来还是吵架。他如果真有新欢，我就放手好了。 别，这种消极的想法要不得。我现在立马去找人，等我把人找回来，你们俩好好谈谈，可千万别再吵架了啊。 说罢，他端起豆浆杯子喝一大口，嘴里还叼着没吃完的油饼，匆匆出门。 哎，等等，你的帽子。 林瑶慢半拍反应过来，人早就消失在门口，连月定堂都顾不上了。 林瑶姐，我拿给他就好。 定堂留步，我有几句话想跟你说。 我先出去找他，有话晚上回来再说也不迟。 我知道他那几年没出洋读书。 林瑶突如其来的一句话就让月定堂止住了脚步。 林叔一走就是8年，回来的时候整个人都变了，我差点认不出来。他说自己出洋读书去了法国，却连法文都说不好。我不知道这8年他是怎么过的，甚至不知道他去了哪里，干了些什么。我试过旁敲侧击，他却很警醒，一个字都不肯吐露。但我知道，这8年里，他一定吃了不少苦。他以前睡觉，天打雷劈都是叫不醒的，回来之后稍微一点动静就能吵醒他，还骗我说练了左手写字，觉得好玩。明明就是右手受了伤，使不上劲儿。真把我当成傻子了吗？我说到底啊，只是个见识有限的妇女，帮不上他什么忙。偏偏这家伙眼光高，寻常姑娘还看不上。我也不知道自己这个当姐姐的，还能照顾他多久。林棠，你们俩就是同窗，情谊非同一般。劳烦你平日帮我多劝劝他，帮他多留一些。就算是那些舞女，但凡倾心于他的，只要品行好，我也就认了。 岳定堂微微皱眉，这话怎么听起来跟交代遗言似的？更何况林瑶说的这些他也不爱听。 你别担心林叔，他没出洋留学又如何？这世道多的是一身才学却没用在正道上的豺狼虎豹，反是他一颗赤子之心，玲珑剔透，人间难得。喜欢他的人很多，可真心待他，能不离不弃患难与共的又有几个？哪怕一腔真心却身不由己，护不住他，又有何用？往后他右手不能用，我就是他的右手，有我在，他不会有事。林叔最希望的就是你能够开心自在，他已经长大，是个男人了，可以走自己想要走的路，但你是他永远放不下的人。不管你和周萨分开也好，继续在一起也罢，你都是他的亲姐姐，只有你过得好，他才会放心。 林瑶微微怔住，岳定堂却没给他太多思考的时间，拿起林叔的帽子冲他颔首说一句我先告辞，就匆匆离开了。林叔早忘了帽子的事儿，他先去了市政府一趟，打听到周萨今日休假并没有去上班，就直奔租界，也就是上回林瑶捉奸的小洋房外头。林瑶跟周萨之间的矛盾已经到了不能不解决的地步，林叔这回没有在外边干等，而是直接主动上门。他按下院子外头的门铃，不一会儿小洋房的门被打开，一名佣人打扮的妇女站在门口打量院门外头的林叔。 您找谁啊？ 你好，我姓林，是市警察局的一名警察，这是我的证件。 啊，警官先生，请问有事儿吗？ 哦，我手头有一桩案子，与你家女主人有关，如果不方便让我进去，你可以通传一声，把人请到外面来，我们在这里谈也行。 哦，您稍等啊。 林叔还在琢磨要不要搬出周萨的名字，以便对方见自己一面时，女佣再度出现，她从屋子里走出来为林叔打开院门。 您好林先生，我们家女主人有请。 多谢。 小洋房的前一任主人应该是洋人，因故出售房子被现任主人买下。林叔触目所及的摆设处处充满西欧风情，许多东西都是前主人留下来的，中国特色的摆件几乎没有。一般来说，拥有房子的第一件事肯定是摆上属于自己的东西，尤其是女人。一些细小的物件可以宣示占有和存在，多多少少总会留下一些痕迹，但这间房子却没有，从头到尾只有西洋风格的陈设。而坐在林叔面前的沙发上的这位女士却浑身上下都是中式打扮，找不出半点留洋归来的新式痕迹，就连佣人给林叔拿来的茶杯也不是西式瓷杯，而是青花茶盅， 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，那就是这位女主人没在房子装饰上花什么心思，确切地说，她对这栋房子没有归属感。林叔发现对方对自己的到来表现出了微妙的焦虑，双手叠在膝盖上，手指不自觉屈起揉弄衣角，唇角微微抿起，不时咽下口水，视线似乎在看自己，又时不时飘向别处，这些都是紧张的细节表现。抛开这些不说，对方年纪很轻，可能也就20出头，虽然头发往后梳成发髻，却依旧留存几分风韵姿色，老实说比不上林瑶，但不排除周萨贪图新鲜，毕竟男人的本性林叔也是了解，不管再怎么老实，难免也有心猿意马行将踏错的时候。 林长官，不知突然上门是有何事？我们家奉公守法，从来就没有作奸犯科之事啊。 孙女士，你不必紧张，我这次拜访是与一位姓周的先生有关。 之所以会知道女主人的姓氏，还是外头门边木牌写着孙宅的缘故。他还未将话说完，门外就传来一阵动静，紧接着又是孩童稚嫩的声音。 妈妈，我回来了。 小男孩咚咚咚跑进来，看见屋子里有客人，好奇停下脚步打量。林叔冲他笑笑，他有些不好意思，转身扑向母亲。 妈妈，我饿了。 乖，你先去吃点水果，妈妈这边有客人。 来，小少爷，我带你去吃东西去。 啊，抱歉啊，林长官，孩子胡闹，您请继续说。 请问你认识周萨吗？ 认识啊，可是他出了什么事？ 我想请问周先生与孙女士你的关系是什么？ 朋友，周先生帮了我许多忙，我很感谢他。 哦，实不相瞒，我姐姐姓林，是周萨的妻子，而我则是周萨的妻弟。我姐姐与姐夫因你而出现一些家庭变故，我呢作为亲人责无旁贷，必须过来了解一下，冒昧打扰，不知孙女士你能否告诉我，你与我姐夫的关系真的仅仅是朋友吗？ 多人小说剧北斗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